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林畅，是个非常有主见也很执着的姑娘。从小就喜欢影视表演的她，一直憧憬长大之后能成为演员。然而在考学的时候，却因为父母的阻拦，未能如愿进入相关的艺术院校。然而多年以来，这小小的梦想早已在林畅的心中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寻他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林畅的故事。学编导专业的他，为何萌生了转行进入影视圈的想法？半路出家，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柔弱的女生如何开启梦想之门？作为影视圈的新人，她曾经历过怎样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在追梦的路上，又有哪些贵人是她这辈子最为感谢的师长？本期人物空间，请听90后女生林畅讲述她的追梦故事。林畅，现在我看你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身份，演员啊，场记，统筹，甚至执行导演，是吧？就是从这些大概可以看出来你的这个工作的范围，基本上是在影视圈。 对，是的，我现在不干统筹，我现在主要是做演员、做场记、做执行导演。做执行导演，可能我目前就导了两部戏，然后我去徐州，那是我第三部导的做执行导演的戏。 执行导演他是来帮助导演工作，还是说他独立自己的一摊的这个工作呢？在这个剧组里头， 执行导演一般都是导演带的，他恨不得比导演还要专业，他负责演员的讲戏，包括调度走位，因为这演员演戏他走几步路，这都是有讲究有规矩的，走到哪儿什么的调度这一块儿。我上回干执行主要是表演指导嘛，给演员亲自示范怎么去演，导演有时候烦了就是累了，就让我去，他知道我学过表演吗？ 就是导演其实他要统筹全局，这个片子里可能有好多的角色，他可能不能一个一个的去亲身的去示范， 对， 就得有人帮助他做这些事。 是，所以就需要一个执行导演来帮导演去干活。 那这比如说一部剧啊，或者说一个影片啊，它是一个执行导演呢，还是有好几个执行导演？ 一般一个戏一个就够了， 一个 就足以了 啊。那就说你的地位，如果是执行导演的话啊，那就应该仅次于 全片的这个导演 啊、不敢当，不敢当， 可以这么理解吗？ 真不敢当，真不敢当，因为摄影师他也会负责演员的一些走位啊调度、 哦， 因为摄影在现场也相当于半个导演的地位了。 嗯、 摄影这一块在走位调度上要比执行要专业嘛。 他因为他看着那个监视器， 对，摄影 镜头， 对， 你什么人摆在什么位置，在镜头里是什么样，他是一目了然的。 对对、嗯， 导演也会盯着，也有一个监视器。 对，导演就是盯大间。看哪、 嗯、 我要什么样的，然后让执行导演去执行就好了。 咱、这一聊啊，就聊出这么一个场景来、 嗯、 哈。我这跟你聊天、 嗯， 我就想起了那个拍戏的那个场景、 嗯， 是吧？这个演员表演的这个区域， 嗯、 当然它是归这个演员走位用的。 嗯、 然后周围有好多人啊、 嗯， 除了最外层的是我们这种围观群众， 嗯， 然后就是什么灯光啊，什么、 嗯、 效果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可能还得吹个风什么的， 是 那些人在边上，然后呢，摄像， 嗯， 啊，摄像师他可能有好多个机位， 嗯， 没准这个空间表演空间的四周都有摄像， 嗯， 好几台机器， 嗯， 然后呢，有执行导演。和导演盯着那个有一个监视器，就是所有的摄像机拍摄的这个镜头的这画面、 嗯、 是不是都会传到导演面前的那个监视器去， 对对， 哎，这大概这么一个场景， 嗯， 然后演员在中间的那个表演区域进行表演， 对对， 很辛苦， 是是很辛苦、嗯、人都说女孩干执行也很辛苦， 对， 干场记干执行都是一个体力下脑力的活、 嗯、哎，场记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板上边有一白条黑条，然后啪一打。 对，场记不是光打板的、 嗯、 而且打板打在哪儿都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在脸前一打就完了的。 哦、 要保证我的写的那个几场几镜几次出现在摄影机里头，这是最关键的。 嗯、 因为它是主要给后期一个提示嘛， 嗯嗯， 这是第几场的戏，第几个镜头拍了多少次，哪次过的、 哦。 我要记摄影编号、录音编号，同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要盯服化道是否穿帮， 嗯， 就是服装接不接戏，道具接不接戏、 哦， 这是最主要的，也是 这也是一个特别繁琐、特别累的活儿。 对，而且场记是经常被挨骂的活儿。 场记、哦、 对 谁敢骂？是演员呀、啊，还是导演呀、啊？ 我刚入行时，这技术就是被骂出来的，被摄影、被导演、 哦， 被录音。场记主要跟摄影、录音、导演配合的嘛。 嗯， 主要是摄影跟录音。 实际上就是你得把那个，就是该想到、该准备的，就是这些事儿全都得记好了，都得这个弄到位了。 对，而且还得有速度呢，还得对。 所以一个场记这个活儿，我觉得比那执行导演好像更累。 对，也是更累，一旦开拍哪儿都不能去、 嗯、就每一场戏场记都要去， 对，每一次都要去报板、 嗯、 就是我拍了一次可能没有过、 嗯、 赶紧改板把一改成二，二次我再打板去、 哦、这个打板的作用是什么呢？ 给后期，也是给后期一个提示，因为你板、 哦、 我报板的时候几场几镜几次、 嗯、 啪那板一打、 哦、 它后期会有一个峰值，就是、 嗯、 它就 是他在选择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编号似的， 对，是的， 对，因为影片嘛，拍出来它不可能像咱们说在笔记本上哈，画一个圈写个一二三四五六， 嗯， 都靠那个最开始那啪一打板，它一只要一播放，它就知道这场戏是第一场， 对，是 是什么内容。 对， 然后他怎么安排？ 是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繁琐、比较复杂又累的这个活儿。那相比起来，那是不是做演员就最轻松了呢？ 也不是，做演员其实演戏，他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的， 嗯、 真的， 嗯， 很强技术。关键是你表演的要符不符合导演的要求吧？ 嗯嗯， 为什么有的人他拍一遍就过，拍一两次就过了？ 嗯， 有的人他可能拍十遍他还过不了，导演还觉得他表演不到位，那导演就该火了， 哎、 就该。 哎，这就是你，比如说一次没演好哈、 嗯， 导演可以耐心的跟你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那样、啊， 你怎么走， 你再把这个情绪再怎么样怎么样。哎，第二次你还不行，导演还耐心的跟你说，那要真是拍十次八次还过不去的话呢，导演就肯定他也特别急躁了。 对，是本身进度紧张、 嗯、 因为你的问题耽误了进度，而且幕后所有的人都是为演员服务的。 对，这一天本来计划拍多少戏，它是也是有成本的， 对对、 嗯、 每天成本很高的。 对，延长了一天就意味着可能那个成本就增加了很多。 对， 导演也着急。 是啊。 嗯，那我看你很年轻哈、啊 嗯、 你是学这相关的专业吗？上学的时候 还真不是，我不是北电中戏毕业的、 啊、 我非科班出身、 嗯、属于叫、 嗯、 你们叫非科班出身， 半路出家拍戏的、 啊、那你原来学什么呀？ 中传读编导嘛，之前也在传媒公司工作、 啊哦、编导的话可能更偏重于那个电视节目啊，或者新闻啊什么这一类的。 对， 但是怎么就入了这个现在这行了呢？ 我其实从小就想干这行，我2001年第一次触电拍广告、 哦、 还跟着儿艺的演员王瑶老师学了3年的舞台剧表演，那会儿就想入这行、 嗯、 但是上了中学之后家里反对嘛，也不让走这行什么的， 就是当时考学呀什么的可能没有考虑这方面，就家里不让考。 对，但是一直心里还是在默默的追求、 嗯、 工作之后换了无数的工作，最后发现心都不在工作上，还是干自己喜欢的最好。 换了无数工作，你就是从大学毕业工作的经历来看应该也没有多长时间吧？ 确实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一开始走的就是北电中戏，或者说哪怕上不了北电中戏，上别的艺术院校也比现在会强很多，没准现在都能当主演当导演了。 好吧，但毕竟还是入行了。 对，还是入行了、 嗯、那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年了？ 2年吧，刚入行。 哦，2年多，那还就是刚刚起步的这个阶段。 对，但是我毕业已经4年了、 嗯、 很多我们剧组的都95后呢、 啊、 大三就出来拍戏了。 就是说现在是经过了2年多的工作的这么个一个经历， 对， 然后入到这个表演和就是戏剧这个行业吧。 对， 然后也有2年多。 对，我拍戏拍了快2年了。 嗯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就是导致你以前的就是工作彻底的我不做了，下决心我就要去追求这个？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那会儿自己在家也是看很多这方面的书嘛、 嗯、 包括演过几部戏嘛，也是。 哦， 业余时间接触过很多的导演、 嗯、 制片人，也就是为了择机进组、 嗯、 然后终于有一次，也是那个戏费用是非常低的、 嗯、 那费用、 嗯嗯、 然后我不会干场记，当时制片人态度还挺好的，说不会可以学、 嗯、 那个也是遇上好制片人了嘛、 嗯、 就是就这么着，场记这东西还好吧，一两天就上手了就、 嗯、 然后就这么干了一部戏，就、 就是、 然后就等于说有了一部戏的这个经历了。 对， 接下来再加上我之前认识的那些朋友导演制片人，他们自己的戏都能带助理，就带我进去了、 嗯、 我这戏就彻底就拍起来了、 嗯、 每月都有戏拍，那就肯定不用去工作了就 这个父母到这个时候可能也不会再说非得要求你不能再去做这些事情。 对， 那你进了这个行里边其实据我们所了解哈，新人啊、 嗯、 也是挺难的。 是， 是吧？ 非常难。 哎，这个你而且你看你又不是那个科班出身，是吧？ 对， 所以可能也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适应。 对， 甚至说像拿你的话说啊，说导演会骂。 嗯嗯， 是吧？有没有觉得委屈不舒服？ 其实还好吧、 嗯， 当时因为现场情况是非常紧张的、 嗯、 挨骂在组里早就学会脸皮厚了，就不怕挨骂了真的，因为在组里挨骂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导演脾气都那么不好吗？ 也不是、 嗯、 我之前也遇到过脾气好的导演。 也有脾气好的啊？ 也有，但是因为是那种情况，他本身预算紧张、 嗯、 进度有时间限制，对吧？演员或者说工作人员不给力，那导演当然会火了、 嗯、 会发火。就算导演不火，那其他人也该怼你了，如果老是因为你的问题而耽误工作。 哎，所以说这个一个剧组它应该是一个整体。 对， 就是谁也不能去拖后大家的后腿。 对，是的， 是最基本 的。 对， 当然没有人故意的说我就拖着我就不让大家快点结束啊，他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嗯、 对， 拍戏就突发状况也很多。 嗯，你这是做这个场记，你这第一部片子里还做演员，就是同时做场记也做演员，是吧？ 对对。 哦，当时是演一个什么角色？ 当时啊，我第一部戏我还是演了一个出境记者嘛。 哦， 出境记者。 那跟你的那个学的那个专业还有点接近啊。 啊、哦、是是、 嗯。有点这个就是可以 借鉴的东西啊。你也不能说完上学的时候那些专业的东西完全 对，是，对对对，表演更是综合性学科嘛。哎，我起码知道记者是什么样子。 你也拍过广告啊，然后现在来拍影视剧。它和那个广告就又不一样。这个里边它就有人物了，你甭管是多大的一个人物，有几句台词，但是拿你的话说，你得知道他是什么样，你才能演成那个样。 是是。 这个过去这个老一辈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都讲叫深入生活啊，是在接到一个拍摄任务，接到一个角色以后，他可能真的会到那个角色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里边去。 对，是的，是的。 去体验他的那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是。 是甚至模仿他们的言谈举止。 对， 他们的一些说话的方式啊，在很多行业里可能甚至还有术语。你这个你是这行里的人，你可能你就得说这行业的话，这样人家听着才。像那么回事儿。 对，是的，真正的表演它是来自于生活的，都要去。我受的是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体验派。先去体验再去表现。就是 你也是要去体验的那种。 对，是的。我一般接到一个剧本，接到一个角色，我会就是自己通过对剧本理解，会写一些人物小传。包括那个了解这个角色的前世今生嘛，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性格，他长什么样子，他什么职业，包括什么，再去看相同类型的导演，一般我也都会问他参照哪个人物，就是到时候就看相关的影片，先再结合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个性特点吧，达到自己和角色的融合。就是 也是一个挺辛苦的过程。所以 但是真的演戏确实是很是一种乐趣，能体验不同的人生嘛。 所以你在这个戏里边你去演一个记者的时候啊，可能就比你在生活当中你真干了一个记者的工作，就会更让你去更觉得过瘾。 是的，是的，对对，是的，真的特别。 其实你就是从那个行里跳到这边这个行里的。哎，这个属于就是当自己的追求得到了一种满足。哎，这个就即便他可能更辛苦，可能比以前挣的钱还少，可能生活还更没有规律，但是从内心来讲，自己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满足的。 对，是的，是，真的是。 那在剧组里，你像你说的身兼多职哈，那会不会有冲突的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你这儿马上可能要拍你的镜头了，然后呢，这个场记呢，这些事儿你还得都得顾着，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哦，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在这部戏里我是场记，但是我可能就不是说别的职位了，我可能就干场记。在这部戏里我可能是执行导演，但我就不干场记了，就他我不是说在一部戏里我又是场记又是演员又是执行导演又是同什么又是副导演什么的，就 不 是，肯定是不行。剧组里头往往是不能一个人身兼多职的。小戏还可以，一个人可能俩职位就了不得了，大戏那根本不可能的。 哎，这个剧组呢，它实际上组成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对对，有的戏它可能没有统筹，有的戏可能没有副导演也能拍，没有执行导演也一样能干。 对，这就看这个戏的规模大小。 是。 它需要调度的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多？ 对对，看预算能不能再找个人什么的。 那也就是说，入了这个行业以后，他的薪酬什么的就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吧？ 也不一样了。 就是完全由剧组来去负担你的，负责你的这个薪酬。 是的，有的时候是打包价，这一部戏给你多少钱，有的是按天结，这一天给你多少钱什么的。 对 对，他都是也是根据预算来的嘛，也是。大戏就大钱，小戏就小钱。 所以这个一年下来，如果你可能得到的机会都是比较小的、比较小型的这种戏，或者说这种影视剧，那可能收入就会偏低一些。 是的， 如果能得到这个大剧的机会，那可能就会挣得多一点。这个相比起来，它的稳定性就比以前差。 对，比以前差很多，而且小戏一拍也就半个月，那后半个月去哪儿你还得自己去找。 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 其实说都是很多朋友讲，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少男少女哈，他们都怀着一种那个就是向往吧，要入行啊， 真正的入行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嗯嗯。 你其实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在之前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对这些东西也都有所了解吗？ 了解了解，我都有所了解的。 因为你之前就不断的在跟他们接触。 对，是的，跟他们接触。 哎，即便是知道可能更辛苦、更不稳定，也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对，是的，是的，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觉得辛苦累。 而且剧组这个概念呢，它就可能会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地方。 是的。 你参加这部剧了，可能这个剧组它就到某个地方去了。 嗯。 那你就得这一段时间就都得跟着他来行动，是吧？ 对对，都得在宾馆里头住，不能这个事儿回不了家的。就算在北京拍也回不了家，因为剧组大夜，经常通宵，更回不去。在剧组里头，人家有事儿随时能叫你，你要回家的话，人家找不着你。这个，这在剧组，人家特意提醒过我，不能太任性，不能说，哪怕今天演员也是，哪怕今天没你的通告，你也得就是说，你出去在附近转悠可以，但是你不能回家。 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上班下班这样的一种概念。 对，他没有朝九晚五上下班。 对， 就是 你随时可能都会有事情被剧组召唤。 对，而且我干的职位属于导演组，这场地我只要今天一出工拍摄，我就得定到收工。比如今天通告下说7点出发，我7点9点跟着大部队走去现场，晚上10点收的工，10点那什么回来，都是全天在现场盯着的，是没有都不能离一步的不能离开。 对， 执行导演也是，也就演员还好轻松一点，我有戏了我去，我没有戏了就休息。 休息也就是像你说的在宾馆里或者是在附近稍微的转一转。 对， 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是的是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吧，我做演员的戏其实也都会兼着场记，或者说兼着一些别的活儿，就是基本也是都那什么。我目前没有说这部戏我纯粹做演员的。自己人直接上角色上配角都。 哦，就是说你其实你会就是很关注有什么样的机会留给自己。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因为我的戏也都是小戏嘛，他有些小角色小配角都直接让自己的人上了。不过我今年开始就是做自己的演员资料，也是自己开始像专业演员那样去跑组。就这部戏我就是以演员的身份进去。就是， 其实我理解的话啊，通过这几分钟啊咱们的交流，我觉得你可能最终的目的你更倾向于还是要表演，要做演员，对吗？ 导表吧，就是 导演和表演， 执行导演就可以。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心气去当导演，真的，真的当导演就操的心太多了，就还是导演表演吧，就是 其实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吧。咱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演员，也会逐步的成功转型为导演。 对对，一般演员出了名都转导演了。很多。 对，因为他本身他有一个很丰富的表演的经历， 是， 然后他有好多这个表演的经验，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导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把这些东西介绍给演员。 是是， 告诉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表现，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可能更直接一些。 对， 如果我一直上学没有表演过，一直学的就是导演，那基本上都是理论。我是看了别的这个片子也好了，这个视频也好，然后我觉得应该这么演，然后我导演的时候，我再跟其他的演员说啊，应该是这样演，这样演， 是， 这可能就隔着一层了。 对，不过。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导演他既会导也会演。一般导演的表演要比演员还好呢。 也是， 因为我每一个角色，演员你就管你自己角色就好了。 对对对对， 我每一个角色都要亲自给他们去讲戏去示范。 所以冯小刚导演一当主演，然后立刻得大奖， 是 成就低了。 对，他演的太好了。 对，再有最近比较火的像陈思诚，是吧？ 对，陈思诚是演员转导演。 对，从演员成 很有才的一个 导演啊。吴京啊，

他是以字来行腔，他有时候是半说半唱，就是耳朵听起来就有点不是能马上马上就喜欢他。可是呢像这种东西呢，你只要一深入的学了他之后，你马上就被他那种味道就给征服了。 今天不杀某的气怎消，曹操说当真要杀。 程玉杰说，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京韵大鼓越来越感兴趣，